今天是2021年新一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在这里首先都是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，在新的一年都是满有神的恩典，平安喜乐充满你和你的家庭。通常在新一年的开始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盼望，纵然疫情仍然都是持续，但都是求主叫我们不要失去对祂的倚靠。诗篇的121篇第五至第八节这样讲，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通常在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是有某一些的愿望，甚至乎我们会立志定下一些新的目标，给自己一些新的挑战。有一个女她1月1日在新年的第一日，她就打电话回家给她的爸爸妈妈。在倾谈当中的时候，她问她的爸爸，她说今年你的新年志愿是什么呢？她爸爸就答了，哦，今年我的志愿就是我要令到你妈咪每一日都开心。哇，真是一个非常关心以及是爱护太太的一个的丈夫。这个女女呢跟爹地谈完这个的电话之后呢，又跟她妈咪再谈了。谈一阵又是问她妈咪同一个问题，就说妈咪你新年的志愿是什么呢？这个妈咪说新一年的志愿就是我要 make sure 你爹地她是顺手佢今年呢一个嘅志愿啊，咁啊，我哋都知啦。啊，虽然有阵时我哋嗰啲立志咧，或者系我哋嘅心愿咧，都会有自私嘅一面。咁但系往往能够立志，始终都系好嘅，因为当人你系集中翻你嗰个嘅思绪，定下某一啲目标之后，往往就能够有一种的力量去征服是前面一些困难的挑战。是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，是当时在亚西亚，在这个 Asia Minor 这个的地方，即是现今土耳其这个的地方。保罗他曾经在这里，在以弗所教会是牧养有3年多的时间，但当他是写这一卷书的时候，其实他正是处身于是罗马那个的监牢的里面。保罗希望藉着这一封的信件来到给到以弗所教会有劝勉，有鼓励，鼓励他们哪一样的事情他们应该知道，哪一些的事情他们应该来到去实践，去行出来。以弗所书总共是有6章，基本上头的3章，1、2、3章呢是信徒在基督里面那个身份是什么东西，以及那个的使命又是什么东西。而4、5、6章就是怎样来到去为主而活。而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第5章15至17节，保罗是劝导我们怎样去谨慎行事，我们不要做愚蠢人，我们要做智慧人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更加是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 乜嘢系神嘅旨意？好简单，三节圣经喺三节圣经里边，其实就带出三个简单嘅原则。呢三个原则系我自己都好希望，就系话系成为今一年，即系2021年，我哋应该去追求嗰个嘅生活态度。唔单止系今年，唔单止系2021年，其实应该系更加系我哋以后人生当中，我哋都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生。三个嘅原则，第一个就系第十五节，圣经话：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2021年，首先我哋就要谨慎行事，英文就叫做系 walk carefully。谨慎行事喺原文嗰个意思就系话咧，警醒留意，系瞻前顾后，就咁样样，就好似一个人，如果佢系经过一啲比较危险嘅地方嘅时候咧，佢对四周嘅环境咧就会特别系打醒12个精神。去年有一日，我揸车系揸住架车系从屋企嗰个嘅车房系到后系出嚟嘅时候，驶出嚟嘅时候，但系唔小心，一个唔小心就撞到对面屋企摆出嚟嗰个嘅垃圾桶，咁一撞埋嘅时候咧，咁其中即系车尾灯一边嘅车尾灯个玻璃都烂咗。呢啲嘅唔小心，其实都系付出少少嘅代价。但喺人生当中，有一啲嘅事情，我哋一个唔留神，大意可能系会付出沉重嘅代价。基督徒嘅人生唔系随遇而安，基督徒嘅人生唔系求求其其。哎呀，唔好咁认真啦，唔系咁样样。在圣经里面，主耶稣怎样教导我们呢？圣经里面说，主耶稣说，进入天国的门是窄的，但是通向灭亡的路是宽敞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晓得什么是敬畏神的事，什么事情会令到我们远离神呢？什么是罪恶同埋异端呢？乜嘢系真理同埋公义呢？我哋要有嗰种嘅分辨能力，就系谨慎行事 ，walk carefully 呢一个嘅意思。2021年6月15号，有一个人，佢个名字叫做系 Nick Wallander。呢一个嘅 Nick Wallander。在那日的早晨，他呢就小心翼翼地行，很小心行，就一路是行了1800尺，1800尺即是大概是半公里的路程。你说，嘿，有什么出奇呢？我随时都行多过去几倍啦。原来这个人并非别人。佢系第一个系走嗰啲嘅钢索，系横越美国加拿大嗰一条嘅尼加拉瓜大瀑布嗰个嘅 Niagara Falls。呢个人佢小心翼翼警醒留意嗰个意思就莫过于此啦，就系圣经呢度所讲嘅谨慎行事。然后经文的第十五节，除了教导我们是谨慎行事之外，更加就是说不要像那些的愚昧人，要学习做智慧人。我们要明白，就是当圣经是将愚昧比对智慧的时候，它不是说那个的头脑或者知识上面 嗰個嘅認知，佢唔係講緊你有幾多個學位，智慧乃係你曉得從神嗰個嘅角度，將學習得到嗰種嘅知識學問應用喺生命生活上嘅層面上面。好耐之前係有一篇嘅文章講到，人類嘅學問一直係以幾何級數嚟到去增加。文章嗰個作者咧，用佢嗰個計算方法，佢指出係從有歷史記錄以嚟，一直去到1845年，有歷史記錄以嚟，去到1845年。我冇計過，可能係1000幾百年啦嚇，有呢一段嘅時間啊，真係唔知有幾耐。但係喺呢1000幾百年嘅時間裏面，佢就話所增長嘅學問係以一寸呢一個嘅厚度嚟做比喻。由歷史以嚟到1845年嗰、那個嘅學問就以一寸嘅厚度嚟到作比喻，跟住就喺1845年。至到1945年，当中只不过是10年的时间，足足就有3英寸。他的比喻就是。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从1845年至到是1945年至到是1975年，即是30年的时间。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面，足足是有555尺。你可以想一想，由3英寸一去去到555尺，都不知道翻了多少千倍，即是人的知识学问。而由1975年到现在，根本没有数字来到估计出来。因为简直是无法想象，都不知道升了多少的万倍。现代那种的知识学问的澎湃，真是令人吃惊。但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就是一个人可以一方面很叻、很醒目，但另一方面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很愚昧。所以当圣经是讲到愚昧和智慧的时候，根本是两回不同的事情，而不是指导我们的 IQ， 我们的知识是那一方面。事实上是根据圣经，什么事情是最愚蠢呢？就是故意否定有神的人。圣经诗篇14篇第一节点讲呢？呢一节圣经就系话：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呢一篇嘅诗篇14篇，其实大卫讲紧愚顽人心里没有神嘅时候，并唔系单单系指嗰啲系我哋所谓俗称系嗰啲叫做系无神论者，更加系包括嗰啲承认神嘅存在。但是他不想是生命是被控制，是跟从神。这些人他相信神，但是仍旧希望是生活在旧有的模式当中。相信神对他们来讲，其实只是想买一个保险，就是说过身之后可以上天堂。所以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很小心来到去选择我们人生那个的道路。千祈不要做一些愚昧人所走过一条的路，那是有智慧去认识怎样来到去跟随神，晓得做合神心意的选择。我们不要被世界所来到去同化，去 conform 你，被世界嗰个嘅价值观嚟到去俘虏咗你，乃系你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可以影响你周边嘅人。圣经话： 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第二个我们在新一年要去追求的目标，就是第十六节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光阴，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字在传统上我们的解释就是指到时间，即是说你打开个年历来看的时候，每一个月、每一日、每一个钟头、每一分钟、每一秒，而爱惜光阴英文就怎么讲，就叫做是 redeeming the time。 redeem 这个字是指到是赎回，而赎回是表示是曾经虚耗过、曾经浪费过这样的意思。你和我认识神之前的光阴，因为是凭自己的喜好来到去生活，以致是虚耗了不少的时间。现在我们要赎回这些的光阴，我们要比以前是加倍的来到去善用神给我们每一寸的光阴。上一个星期我用诗篇九十篇来到讲道的时候，都带出摩西很慨叹，他慨叹什么呢？就是慨叹那个时间是快速的飞逝。真是葛培里牧师有一天在大学他去演讲的时候，有一班的学生就问他，他说，葛培里博士，在你生命当中，你发觉最令你惊讶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在你生命当中，你发觉最令你惊讶的是什么事情呢？葛培里他即刻就可以答，都不用想，他即刻答就是说，短暂 is brevity， 短暂。相信我们都同葛培里都是有那个同感，原来在生命当中最惊讶的就是人生的短暂，很快的就消失。但在这里十六节，其实保罗他用是 Kairos 这个的希腊字，这个的 Kairo 是代表是之前所讲的有些就是说赎回那个光阴，但其实 Kairos 的意思就是说尽量来到去使用每一个机会，又或者是找紧每一刻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我们有限的时间，在那个的时空限制当中，我们要有智慧的每一日来到去做不同的选择。我要选择去关心哪个人，抑或我去做其他的事情。我要去选择探望有需要的人，抑或是留在家里面休息。我是选择只是为自己而活，抑或是我亦都考虑别人的需要。每一日你和我都要面对不同的选择，但有一日，有一日你就不再受时间、不再受空间所限制。你说是几时啊？即是你死了之后咯。到时你已经在永恒当中，你不再需要去传福音，你不再需要去派单张，亦都不用再去探望人或者探病。在永恒当中，这些一切已经再不存在。但是今天你和我仍然有这个生命气息，我们就要找紧每一个机会，我们要找紧每一个时刻，我们找紧荣耀神的机会。 这个就是保罗用 Kairos 那个字的意思。有一本书叫做 It's About Time， 作者就是 Leslie Flint。 书里面这个作者他分享了一句都很令人震惊的一句的声明。他说，如果你是35岁，你在世上就只是剩下500多日的日子。即如果你有35岁，今天你35岁，你在世界上就是剩下500多日的日子。你可能会问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什么作者来的？这个作者究竟他懂不懂数学的？原来他计算的方法是这样。他说呢，若果你将你所有休息睡觉的时间，将你吃饭，将你上工放工，将你工作每日去梳洗买餸，又或者去看医生等等，这些的时间呢你都扣除了，你都呢 是扣清扣净之后，若果你是35岁，那就是你大概是剩下是500日的时间。我又想一想，若果我用回这条公式计，我自己大概可能是得回200多日的命，即我都那头近的了。那你又要问一下你自己，今年贵庚你又剩下几多日命？如果根据那个作者那个的公式来到去计的时候，在2020年在这个新冠状的疫情当中，很多人都感觉到生命就好像雅各书4:14所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小时就不见了。作者就是说，生命好像云雾一样。在疫情当中，不单止长者、中年人，甚至乎是年轻人的生命，在疫症当中都可以一下子是被夺去。不少人一早就计划2020年就去旅行，去游船河，去回香港，或者到海外参加啲亲友的婚礼，参加不同的一啲嘅宴会等等。但全部呢啲2020年的计划都被迫是取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找紧你人生当中每一个嘅机会，找紧你今日呢一日，唔好浪费。大家都知道英文有句谚语，就是佢话 Yesterday is history, tomorrow is a mystery, and today is a gift。另外有一句我又觉得都好好嘅喎，呢句就系话咧，佢话昨日就是一张已经取消的支票，听日是开了的一张的期票，活在当下的今天就是现今。2020年三个活出合乎神心意的原则，第一是谨慎行事，第二就是爱惜光阴，第三就是不要做糊涂人。在第17节，圣经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怎样可以不做糊涂人呢？答案就很简单，就是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个问题之所在，就是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呢？怎样知道神的旨意呢？一个不少人经常都问的一个问题，但其实往往 我们又知道基本的答案是什么。因为神的一般启示其实都在圣经的里面来到可以找到。所以你要是过一个智慧的人生，不做糊涂人，就是要多读圣经，同神维持一个活泼的关系。但你说，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要我买这间屋，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搬去列治文这一区，抑或是搬去温哥华这一区，又或者呢，我现在要买车，究竟是买黑色还是白色还是红色，这些圣经没有说的。这一方面又是另一个讨论的问题。我早前在这个的门徒训练当中，第一堂就是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今天在这一方面呢，我都不再是给时间去多讲。但是我很想在结束之前，在圣经当中其实很清楚话给我们知道，神有四方面的旨意。这四方面神的旨意，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2021年里面，我们一起去追求，一起去学习，一起去坚固平安堂。第一，就是学习真理。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坚固教会，彰显基督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么说，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是得着神话与喂养的地方，你和我都要有这个的支撑，或者是高举真理的力量。但我们怎样可以支撑，怎样可以高举呢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有那个属灵胃口，我们愿意付出时间，付出力量去学习神的话语。第二，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熟，就是说彼此在团契当中成长，彼此委身，彼此支持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学习怎么来去和睦相处。就正如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平安堂基本上我们有了所有年龄组别的团契，由儿童的 Awana 来到开始，跟着有青少年团契，有约书亚团契，有但以理团契，有这个长青团契，总之就有一个是适合你的团契。所以我都是鼓励，如果是没有参加团契的弟兄姊妹，2021年都希望你可以考虑参加。第三方面就是传扬主爱。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四节就是说，他愿意万人得救。教会有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说我们在社区当中去接触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要立志去传扬福音，去关心周围的人，关心他们得救的灵魂。而最后第四方面，神的旨意就是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这么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如果你是没有参加开教会祈祷会的话，我鼓励你，你可以尝试参加，你可以开始的时候一个月一次，又或者两个月一次，作为你2021年对神一个的承诺。凡事谢恩， 一个懂得时常感恩、懂得谢恩的人，一定是一个不容易忧愁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无论大事小事、顺境逆境、快乐痛苦，都有神的美意，更加有神的看顾以及保护。2020年已经成为过去，绝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希望2020年一切最坏的事情都已成为过去，期望2021年可以带来安定以及繁荣，各行各业可以尽快的去回复正常。这个令我想起是英国文学作家查理士·狄更斯，他在1859年所写的《双城记》里面，是这一本小说一开头是怎么说呢？一开头就是说，这个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，这个是智慧的时代，也是愚蠢的时代，这个是信仰的时代，也是怀疑的时代，这个是光明的季节，也是黑暗的季节，这个是有希望的春天，也是绝望的冬天。我们的前途是拥有一切，但我们的前途也都是一无所有。我们大家正是走向天堂，但是我们同样也都是一直的走向地狱。如果将狄更斯在大概160年前这一段的说话来对比今日世界的情况，2020年在这个的新冠状病毒那种的疫情笼罩之下，会不会是代表最坏的时刻呢？这样的时候2021年又会不会是一个转机呢？我们不是神，这一方面我们当然不知道，但若果我们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做人就能够得着力量，得着智慧，得着神与我们同在，去面对前面的每一天。记住三个我们今年去追求的基本原则：谨慎地度过我们每一天，抓紧今日，因为明日如何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要糊里糊涂做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包括这些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包括是努力的学习真理，一起参加团契，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们传扬福音，因为神是不愿一人沉沦，更加就是凡事谢恩，我们不要忽略祷告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一个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是讴歌颂赞你，你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倚靠。无论是环境如何，转变如何，帮助我们都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新一年来到的时候，求圣灵都是帮助我们可以活出是你所喜悦的一年，更加叫我们可以每一日是与你连结在一起，因为在你的里面一切的福分、一切的恩典，我们都能够是得着。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是圣餐主日，我们 实在好感恩，因为是有一位咁慈爱嘅耶稣基督做我哋嘅救主，亦都系我哋生命嘅主。我哋首先嚟到唱一首诗歌，嚟到去预备我哋嘅心嚟到守圣餐。耶稣基督是我一切，歌词话与主同在就成为我哋生命嘅力量，但系离开佢，我哋就不能作什么，会跌倒。